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89, and you can see the title over here that goes "Holes on the Moon."You should pay ver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this word, hole, H-O-L-E. Because this word involves this letter, L, so that's why as we read this word, we should say hole. 也就是你要把舌尖啊 the tip of your tongue, 你的舌头呢一定要呢 it touches the gum, 也就是这个牙龈。在什么的牙龈呢 ？Behind your upper teeth， 也就是你的上齿的牙龈的后头，这样子，就是翘起来 ，hole， 因为它有个 L 嘛。如果你念成 hole， 那我马上就听出来你没有把舌头翘上来，翘上来的声音是 hole， 没有翘上来的是 hole。那个 hole 的时候，你看咱们中国人多少人会念成 hole。那就变成不是动物，那是锄头。我们说农夫呢 ，the farmer is tilling the land with a hoe。这个农夫正在用锄头在耕田。好，那个用 hole 是动 ，H-O-L-E， 用 hoe 发出 hoe 的音，这是锄头 ，H-O-E 是不一样的。月球上的坑洞，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先为大家念一下，也请大家可以的话跟读。There are many holes or craters on the moon. A few decades ago,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holes were caused by volcanic eruptions. Today, scientists believe that objects from outer space created them. The process is actually quite simple. When a meteorite strikes the ground, a huge amount of heat is produced. This heat melts the meteorite and the nearby soil. A part of the meteorite and the soil evaporates and later leaves a large hole behind. Normally, the larger the meteorite is, the larger the hole it creates. Scientists estimate that the meteorite that produced the largest lunar crater weighs more than 200 billion tons. Lunar scientists are learning all the time, and soon they will have solved all the mysteries of the moon. 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Now let's just go back to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article. 现在我就开始我们在做讲解。There are many holes...or craters on the moon. 在月球表面上，所以这个一定要用 on， 不要讲 in the moon。所以这个是用 on the moon。怎么样呢？ There are many holes， 有许多的坑洞 holes， 你看那个舌尖一定要抵上去哦。or craters， 也称为火山口。那么这个是 a few decades ago,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holes were caused by volcanic eruptions. 几十年前，一个十年就是 a decade， 但就等于 ten years。可是你不能说 a few ten years ago， 没有这个说法，所以它就有这么一个词 ，a few decades ago。那么就是几十年前。好，怎么样呢 ？It was believed， 当时。大家相信 就是 it is believed 是现在时 it was believed 是当时大家相信，现在大家相信我们就用 it is believed that smoking can cause cancer or lung cancer， 现在大家就相信抽烟呢会造成肺癌或者肺炎等等。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当时有人相信，相信什么呢？ That the holes were caused， 当时这些洞啊就是由什么造成呢？ By volcanic eruptions， 就是火山爆发造成的。这个念成 volcanic， 可是火山的叫 volcano， 这个声音发音就不一样了。 V-O-L-C-A-N-O Vol， 你看我只要碰到 L 舌尖就往上翘了， volcano， 好，那就是 one volcano， two volcanoes， 是这样念的。形容词叫volcanic 发 add 的音。好，这是火山爆发所造成的。 Today scientists believe， 但是今天的科学家却相信。我不会念成 believe， 我念成 believe， 念 believe 因为比较好发。什么样呢？相信什么？ that objects from outer space， 来自于外太空的。太空这个字眼不管是 space 或是 outer space， 前面呢是不能加任何定冠词 the space， the outer space， the space 等等都没有这个用法的。好了，除非 the parking space， 你讲是停车格的停车位啊， there's a parking space there， 那时候呢是指的是停车位啊，那是可以数的一个名词，这边代表太空或是外太空，加个 outer 是不可数的。来自于外太空的东西叫 objects， 就等于 that things， 这个 objects 就等于 things 东西。 from outer space created them， 创造了这些洞， created 也就是造成，也就等于 made them。 the process 它是这个过程呢 is actually quite simple，是实际上是十分简单的，很容易懂的， easy to understand。 When a meteorite 就指的是陨石。好，那么如果是流星呢，叫 meteor， M-E-T-E-O-R， 它有两个发音， meteor 还有另外是 meteor or，但 meteor 比较好发音， meteor 比较难发音，两个发音都可以， or meteor 或者是 meteor， 两个都可以。那么加了 ite 之后呢，那么就变成了陨石。好，这是不一样的。那么 meteor 当然也就是等于我们常讲的 a shooting star， 还就是流星这样子。When a shooting star shows in the sky， 在天空出现的时候， you should make a wish immediately， 你要马上许愿。 It is said that usually the moment you see a shooting star， if you make a wish， it will come true， 它通常都会实现，听说是这样的，但那只是听说啦。好，他说当一块陨石 strike the ground， 那么这个撞击或打击到地面时，这个 the ground 当然是指的 the ground 什么呢？什么东西？也可能是地球的 ground， 也可能指月球的 ground， 这边当然是指的是月球啦。 A huge amount of heat， 你看它不用 number， a huge number of， 因为 amount 后头要放不可数的名词，number 后头要放可数的复数名词。 A huge number of students attended the party， 许多学生，大量的就许多的学生。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A huge number of students， 你看他就要用复数。 He has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stamps， 他收集了很多的一些邮票。好像这样的情形，那么就要用 number。 那么如果是不可数的， We have collected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bout you， 针对你，我们收集了许多的一些资讯，了解你的背景等等。原来你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曾经是在做一个 janitor 啊，做一个工友的。Yet you worked your way up， 可是你却是力争上游啊，或者 fought your way up。Fight 过去时 F-O-U-G-H-T 叫 fought your way up， and now you become、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at famous company， 已经成为那家知名的公司的所谓就总经理，真是了不起啊。所以不要随便瞧不起人啊，这真是以前是工友 J-A-N-I-T-O-R， 如今却给变成这个样子，了不起。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了。那么这个 amount 或者叫放不可数的名词，这个时候就造成了 produced， 就产生了大量的热出来。This heat， 这个热呢，这个热能呢 melts the meteorite， 它就会呢怎么样呢？就会所谓融化这个陨石 and the nearby soil。同时也会在把附近的这种土壤也融化掉了。A part of the meteorite and the soil， 他说这个陨石跟这个土壤的一小部分呢 evaporates， 就会蒸发掉。evaporates， 啊，这是一个动词，是从 vapor， 蒸汽那个字过来的 ,V-A-P-O-R。好，然后怎么样呢？And leaves a large hole behind. Leave something behind 就留下了，在什么后头，就指着翻译就是留下了，就留下了一个大洞。我们常常讲说 Leave all your troubles behind as you are on vacation. 当你度假的时候，把所有的烦恼抛诸脑后，叫 Leave all your troubles behindWhen you are on vacation， 否则你就根本没有在度假。所以这个是 leave something behind 一样的这个意思。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就留下了一个大洞。然后接着怎么说呢？ Normally，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一般来说就等于 generally，generally 是更棒这个字啊。一般来讲。The larger the meteorite is, the larger the hole it creates. 好，那么 the larger 就是越点点点越点点点的这种比较级，前面要加 the， 然后放了比较级的形容词，再放主语，再加 be 动词。好，我们比如说 the more diligent you are， 本来是Diligent 就是用功 D-I-L-I-G-E-N-T 勤奋的，本来照理说要讲、You are more diligent You'll be more successful， 你越用功那你就会越成功。可是这个句子是两个主句在一起，没有连词连接。 You are more diligent， 除非你前面加个 F， If you are more diligent， 逗号，You'll be more successful， 你就会越会更大的成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 if 去掉啊，把比较级的形容词往前掉，也就变成 the more diligent you are， 逗号 the more successful you'll be。 好，这个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句构本来是 if the meteorite isLarger， 但你不能讲 more larger 或是 more large， 因为 large 是单音节的字，比较级是直接加一个 r， 把 more 去掉就好了。好， if the meteorite is larger， the hole which it creates， is also larger 或是 will be larger 等等。好，它是这样过来的，就是说把Larger 放在前面加 the larger the meteorite is， 他说呢，这个陨石啊是越大的话 ，the larger the hole it creates， 后头少了 is， 我看出来了，因为 它本来是 the whole 是当主语 which it creates， 那么这个 which 那么就是引导的定语从句，他说他所创造这个洞 will be larger 就会变得更大，他把这个 the larger 掉了前面，然后 be 动词省掉了，就 the larger the whole which it creates is， 好 is 它可以省掉的，所以前面的 the larger the meteorite 后头那个 is 也可以不要，所以整个句子就说成 normally the larger the meteoriteThe larger the whole which it creates, which 省得掉了。好，那这就是比较复杂的句构，我做了讲解。好，大家也不要害怕，经常的阅读。那么我们从07年还记不记得从 How are you 这样子，到现在你看你的程度如果跟上来的话，你已经是相当的可怕了。好了，下面就说了 Scientists科学家 estimate 估计到 that the meteorite that produced the largest lunar crater weighed more than 200 billion tons. 科学家估计啊 that 整个 that 从句 the meteorite 好，这是主语，主语后头是整个 that 从句里面主语是名词从句，后头那个 that produced the largest lunar crater。哎，这是一个定语从句，就是那个 that 就等于关系代词等于 which， 所以插了这么一个从句在里头没有关系，先翻这个从句，就把它当作形容词点点点的，所以产生最大的月球上面的火山口的，那么这种呢，这个呢就是陨石啊，你要这样倒过来翻。然后呢，它的动词是 weight， 就重达 more than 200 billion tons， 它的重量呢，那么是超过2000亿吨，哇，那这是很大的这一个陨石啊。接着往下面看呢 ，lunar scientists 就是月球的，跟月球有关叫 lunar， 跟太阳有关叫 solar， 就是用这样的字啊 ，solar。那么专门学研究月球的这些科学家们 are learning all the time， 一直以来不断的，就等于 are always learning， 他们一直在研究 all the time， 在里面就等于 always， he is busy all the time， 就等于 he is always busy， 用 always 要插在句中， all the time 放在句尾， he is busy all the time， 也就等于 he is always busy， 他总是很忙碌。And soon, 很快的 they will have solved all the mysteries of the moon. 很快他们就会解除这些神秘，住所有的这些神秘，我们不知道的这些东西。什么呢？有关什么呢 ？Of the moon， 有关月球的这种种种神秘。那么这个用 solved 这个字，固然是用是不错了，还有一个字比这个字更棒的，叫 unveil。揭开什么的神秘 ，unveil， veil 也就是面纱这样子哈 ，unveil， 那么就是 un， 那就变成一个动词，揭开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说呢，比如说 usually， 通常呢 ，it is the bride that is wearing the veil， 通常都是。面纱就是女孩子呢，新娘呢 ，bride 啊，那么是这样的，她脸上呢会戴个面纱，这样子 ，she's wearing a veil covering her face， 把它罩住这样子。好了，但是呢，在那个地方的习俗是男孩子是戴面纱这样子，结果呢，新娘呢，那么新郎叫做 groom，groom。新娘呢，那就是跟这个新郎呢，人本来就是青梅竹马，可是这个仪式总是要找嘛，主要做啊。新郎呢，那么就是长得是非常的潇洒，所以呢，妈妈就是说给他安排呢，就是揭面纱。新娘一揭面纱，吓一大跳，发觉是猪鼻，然后呢是刚好呢，整个呢是猪八戒。 他马上就倒地哭了。妈妈就说了，那个潇洒的男孩子很穷啊，今天呢给你找这个猪八戒呢，不是猪八戒，猪七戒这样的啊。那么虽然是呢长得非常的内在潇洒啊，不是内在美啊，但是呢好歹呢他也有呢2000亿吨的这个黄金嘛，那就是要将就一下吧。那女孩子呢死都不从，为了爱，金钱算什么？真棒啊，对不对啊？好冷的一个笑话哟。好了，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就了解这篇文章。我们如果用英文来诠释的话，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可以这样说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holes on the moon. People used to believe that all the holes that you can see on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were caused by volcanic eruptionsHowever, scientists today have already found out that it's not the case at all. Actually, they believe it is those objects from outer space that created them. 你看，你就自己开始这样讲了，我就不再做示范咯，我就随便讲说一下。好，你可以呢，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做练习了，我就不再谈了。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会带大家，现在你们自己来咯。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好，我们现在来看语法重点。一，介绍动词 estimate 的相关用法，就估计。A, 主语就是人啦或机构加 estimate 加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We estimate that it'll take at least 3 months to finish the project. 我们估计这个企划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够完成。The company estimates that they'll lose about $3 million this year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recession.这家公司估计他们会失去损失大约$3,000,000 this year, 就是今年啊。由于什么关系呢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或是 economic, 两个发音都可以 ,economic, economic, 都可以就经济方面的就是这个挫败 ,a recession 就倒退了，也就是经济不景气了等等，就这么说。第二个 B 比较重要，An estimate 加数字，估计有若干。An estimate 视为副词，修饰后头的数字。你看 ，An estimate 18 people died in a terrorist attack that took place in that city last night。它是估计呢，那么18人死亡。在哪呢 ？In a terrorist attack， 在一次恐怖攻击事件中。这个攻击事件是在哪儿发生的呢 ?That 就等于 which, 代替前面的 terrorist attack, that took place, 就等于 happened, 或者是 occurred, O-C-C-U-R-R-E-D, occurred, 发生在哪儿发生呢？那么 that took place in that city last night, 那么在那个城市所发生的，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么当我们讲发生呢，通常在北方人呢还有南方人讲发生都没有问题，但在福建这个地方，你看本来讲福建啊，我刚念福建的地方，尤其是漳州泉州的时候，讲发生比较困难，会念成发生啊，整句话就昨晚在该宿花仙啊，那这声音听起来很亲切啊，就是觉得蛮棒的，还是念发声会比较好。好，接着呢也可以这么说，等于下面就等于了 ,it is, 或者 it was estimated, 或者放 that, 从句，这个 it 代替后头的 that, 从句啊 ,it 是虚主语 ,that 从句才是真正的主语。